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最新统计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有4500万例左右，累计的病亡人数将突破70万大关。在一年前说起这样的数字，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而它今天就在美国发生了。为了应对严峻的疫情以及美国进入瓶颈的疫苗接种率，拜登政府在上周推出了一个包括强制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接种疫苗等等在内的史上最严的疫苗接种令。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求雇员超过了100人的私营企业确保雇员接种疫苗或每周要接受病毒检测。果然，这6项措施公布之后呢，马上引来了反对党共和党的强烈抵制，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于疫苗接种认知的撕裂。 This is the worst kind of politics, because it's putting the lives of citizens of their states, especially children, at risk, and I refuse to give into it. 总统拜登对媒体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治现象。他知道共和党人领导的州呢，都在积极地酝酿反制措施对抗政府的命令，但是他不会屈服。目前像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以及德克萨斯州至少11个州已经通过立法或是州长的行政令来明确禁止强制接种疫苗。但事实上，共和党人的反疫苗立场并经不起推销。随着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造成了惊人的疫情反弹之后，就连美国国会里的共和党一号人物、参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开始改变态度，恳求大家去接种疫苗。对此，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杰哈指出，现在反对拜登疫苗强制令的多数共和党州长在私下里其实也是鼓励本州民众接种疫苗的，这表明了在党派利益驱使之下，政客们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拜登实际上帮了共和党一个忙，因为他们不需要费力的去说服自己的选民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罗斯纳博士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认为，当脊髓灰质炎以及麻疹等疫苗在上世纪中期开始广泛使用时，倾向于相信科学的美国公众自愿接受了它们。但是现在情况却变了，从没有一种疫苗被党派政治如此的纠缠，这是美国社会更大范围解体的一部分。另外呢，美国媒体还以拜登疫苗政策是聪明政治还是内战导火索为题发文指出，民调也确实显示美国社会对于拜登的疫苗强制令的反应呈现出了强烈的党派分化特点。不光是国内政治化让美国的疫情处于失控状态，全球的疫情恶化呢，也把美国对自己标榜的政治正确推上了一个道德的审判席。例如像美国白宫几个月来一直不断的承诺要帮助全球抗击疫情，并使得美国成为全球疫苗库，但迄今为止他们的疫苗输出表现使世人大跌眼镜。华盛顿邮报说，拜登有关召开全球抗疫峰会的考虑呢，是在各方敦促之下履行全球接种疫苗的承诺下做出的，因为他的种种表现已经把欠发达国家放到了疫苗全球战略的次要位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次提醒，全球已经接种的55亿疫苗中 80% 都集中在了高收入以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曾经承诺过要向全球分享10亿剂次的疫苗， 但是现在兑现的不到15%。他说，人们不需要承诺，人们需要疫苗。由于富国的疫苗交付不足，世卫组织也不得不将今年的 COVAX， 也就是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的疫苗供应量削减了25%以上。世卫组织也再次呼吁发达国家暂停接种疫苗第三针，将多余的疫苗优先用于全球抗疫，但是响应寥寥。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到9月20号，美国已有近4000万剂的疫苗被浪费掉了。对此，一位熟悉美国政府疫苗政策的官员对美国媒体说，拜登政府虽然没有使用美国优先这个说法，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100%的美国优先。当拜登要组织一场全球抗疫峰会，当美国希望在全球抗疫领域引领什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国家已经对美国的疫苗政策感到心灰意冷。全球健康服务项目美国项目负责人马修·麦罗斯说，在新冠疫情这样一场全球抗疫中，如果每个人都失败了，那么美国就会跟着一起失败，我们只是所有失败者的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眼下全球多国都在考虑第三针新冠疫苗的加强接种。中秋节前夕，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宿舍又出现了群聚感染，该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并不乐观。在中秋节前夕，总理李显龙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说，他本人已经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完成了新冠疫苗第三剂追加剂的接种工作，成为全球首个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国家首脑。李显龙说，眼下新加坡的确诊病例也在迅速的增加，接种疫苗追加剂能够更好的保护当地居民免受病毒的影响。他建议该国的老年人或是免疫力低下群体，如果有机会接种疫苗追加剂，应该尽快接种。而此前，新加坡政府已经宣布将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在6个月或者更早之前就已经完成过2剂疫苗接种的年长者接种第三剂疫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69岁，他是在今年1月底就完成了2针疫苗的接种。接下来呢，我们要随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两位记者诗莹和慧慧一起去探访一位新加坡变废为宝、巧手利用旧家具的艺术家王美燕女士。王美燕有着艺术家的巧妙构思和工匠的灵巧双手，她把旧家具拿来加上自己的艺术创作，让旧家具焕发出了别样的风采。你能想到吗？一张桌面已经斑驳的桌子，她会把旧瓷砖打碎拼在桌子上，让桌面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现代的拼接风格，让人分不清这到底是一个普通家具还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再比如，她会把旧花瓶和宜家台灯结合起来，创作出一个非常精致典雅的台灯。再有，他把母亲留下的老式缝纫机改建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桌子，缝纫机的脚踏板重新装饰挂在墙上，当做了 LED 灯。在他眼中，每一件旧家具都可以重新打扮，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好，我们就走进他的家。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受访者非常的特别，他是一位乐龄模特儿，经常上杂志，他也是一名环保达人，可以把旧的家具焕然一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慧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烟。Hello， Hi， Hello。 因为我知道你经常把别人丢弃的家具带回家，然后把他们弄得焕然一新，把他们摆在家里，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 可以，进来。 好。OK， 燕，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做这样环保的事情呢 ？It's more interest. I feel what's trash is treasure to some people. If it's not broken, why do you want to throw it away? I really think it's a waste, lah. And I think I've grown up like my sister used to hand down clothes to me. It's fine, you know, because I still can wear it. 因为你做这些家具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吗？会觉得难吗？ It's not difficult, you know. You when you pick up the thing, the furniture, you can just think, you know, what can I do about it? For me, it takes about 2 days, sometimes to a week. For example, this table is a black and white tile table. Usually, when you renovate house, you will have a lot of tiles left over. So what do you do with it? I actually broke the tiles and then I put them on top of the table and then I assembled it. Then when I put my hand over it, I realized, you know, the edges were very, very sharp. So I have to individually, you know, sand down the edges so that, you know, people won't get hurt. So that's my very first project. And after that, my second one, I did something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like I have butterfly motif. You want to have a look? Sure. Yeah, come. This lamp shade is also your design, right? Yeah, so this lampshade was actually a hanging lamp from IKEA that I bought. So I took it out, took the whole shade, the cover off, and then I just kept the rim. So it is made out of ice cream sticks, the lampshade, and then the base of the lampshade actually is a flower vase. I turn it upside down. 很漂亮。 Thank you. 燕，请问你的厕所在哪里呢？ 哪里？ Oh, here it is. Wow! 燕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真车，它有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Yes, it's actually a sewing machine. I inherited it from my mom when she passed away. I actually converted it into a vanity table. The whole machine, the table, I put a sink on top of it. The machine itself, actually I sold it on Carousell. And then, you know, usually a Singer sewing machine, there's actually a cover. The cover, I made it into another tabletop. And then the pedal on the sewing machine, I actually took it out, made it into an LED light fixture on the wall right now. So everything is not wasted and, you know, it's still in memory of my mom. 燕，这是你的最新作品吗？ Yes, this is my latest. We found it actually in our neighborhood. The three sides, this side, back and the other side, were all rotted already. Because this, the top part is very good wood. The drawers and all are all very good wood. So I thought, okay, bring it back and see what I can do with it. I had to replace it with the new wood pieces, which my husband did. He bought, and then he replaced the three sides. Then after sanding, then I painted it red, then I painted it gray, and then now I'm going to distress it, so-called. So I'm going to sandpaper the gray paint out to see a bit of red paint, to see a bit of wood, so that it looks old again. It's really very rewarding. And I've managed to save this piece of furniture's life, you know, and given it a new lease of life. 如果有人也很想尝试要就是改装家具的话，他们要怎么做呢？ If the person likes the furniture a lot, he picks it up, he or she must check first whether it's termite infested. If you think it's okay, good condition, bring it back. And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want to do, then actually go into YouTube or Pinterest and check out what are there available to do, how you can do it. And make use of the simplest process first, you know, when you're starting new. Don't be so adventurous and do the most difficult. 谢谢燕。 Welcome. 看了这一期的节目之后，你是否从中找到灵感，赋予旧的家具新生命呢？ 如果你家里有想丢弃的家具的话，可能要再想一想怎么样给它一个新的面貌。 Bye.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将视线转向韩国，和中国一样。 202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今年这个预算数字得到了国民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明年的政府预算编排规模呢高达604.4万亿韩元，较2021年增长了46万亿韩元，增幅高达3%，无论是增幅还是规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那么韩国政府表示说呢，今年韩国经济将实现4%以上的增长，明年也将保持较快的增势，但是为了缓解疫情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确保未来的增长动力，政府呢依旧保持着扩张性的财政基调。 在宣布这一创下历史新高的财政预算规模的时候呢，韩国政府也是强调，为的就是要缓解弱势群体遭遇的疫情冲击，因此在福利、就业促进等领域的预算首次突破了200万亿的韩元。但有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呢，问题在于因为预算规模过去数年间一直在扩大，国家债务已经大幅的上升，在低生育率、老龄化导致的可以承担的国家债务的劳动力人口又在减少的情况下，扩张性预算引发了人们对于国家财政健全的担忧。好，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了韩国经济学家、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的金光熙先生，来听他分析在低生育率、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韩国继续扩大政府预算该如何理解呢？ 일단2020년코로나19의팬데믹위기상황에우리가진입하면서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如果说2021年的重点放在于克服危机，那么2022年将是经济重回正常轨道的过程，缩小贫富差距将成为主要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扩大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从明年预算案来看，公共卫生、福利、就业预算大约为217万亿韩元，在总预算当中占比高达 35.7%， 与政府提出的经济复苏、共生、腾飞的方向相吻合。这份预算的另一个目标为本届政府五年执政成果的最终完善提供支援，因此在公共卫生、福利和就业领域投入巨额预算，也显示出政府将集中力量为青年、老人等就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目前新冠疫情持续流行，弱势群体遭受的冲击不断扩大，为缓解这种情况，福利、就业领域的预算首次突破200万亿韩元。具体来看，旨在缓解贫富分化的预算总计83.5万亿韩元，政府将投入31万亿韩元，创造211万个就业岗位，同时试点运营医疗津贴，罹患疾病或受伤的劳动者将可领取相当于最低工资60%的补贴。政府还将安排3.9万亿韩元援助因疫情遭受困难的小工商户。此外，由于购买新冠疫苗、接种、研发国产治疗药物的防疫预算总计5.8万亿韩元，政府还将向韩国版新政投入33.7万亿韩元，用于建设新产业基础设施。 이름하여디지털뉴딜 2.0 이라고볼수있겠죠2021년예산에도한국판뉴딜사업 2021년의预算也包括了韩国版新政的内容，主要分为数码新政和环保新政两个部分，明年将继续向这些领域拨款。数码新政预算的增幅达到 35.7%， 政府将通过支援数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5G 融合，建立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同时还将构建基础设施以加强网络安全。政府还计划向数据大坝、人工智能、数码内容和韩国型网络、防御等领域均衡投入并执行预算。 国家研发预算也接近30万亿韩元，明年还将向2050碳中和计划投入12万亿韩元，包括建立2.5万亿韩元规模的气候应对基金。明年社会间接资本预算达到27.5万亿韩元，为历年最高值。地区均衡发展预算也引人注目，总拨款52.6万亿韩元。此外，政府将向材料、零部件、设备领域和半导体、生物医药、未来型汽车三大核心产业投入约5.8万亿韩元的预算。 2020년부터계획했던게바로소부장입니다소재부품장비국산화죠 政府从2020年就开始规划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国产化，该产业是本届政府重点发展的领域，因此到任期结束将继续投入大笔预算。环保新政是韩国版新政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韩国已提出碳中和目标，因此 明年预算包括不少对绿色能源领域的投资。另外，明年将执行较高的教育预算，为弱势群体的健全发展奠定基础，以促进国家系统的良性循环。 그것을통해서이제선순환할수있도록하는국가시스템을마련하기위한준비도철저히하고있는모습입니다 对于明年预算案，有意见认为增速太过迅猛。自2019年以来，预算总支出的增长率每年都在8%以上。2018年的总支出为429万亿韩元，然而时隔仅4年便增长了约200万亿韩元，这导致国库情况每况愈下。据推算，明年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收入约为548万亿韩元，但支出却超过604万亿韩元，连续第三年出现财政赤字。 국가채무가사상최대고요또중요한것은20년21년22년이증가세가가장가파릅니다 目前国家债务规模为历史最高水平，且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增速是最快的，国家负债率也已超过50%，这种情况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当前处于危机状况，因此实施扩张性财政，依靠负债规划国家支出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问题在于，如果2022年再度发生意外危机，届时要如何应对？政府在编排预算的同时，也应针对这种情况树立对策。 明年预算若按照政府方案执行，国家债务规模将增至1068.3万亿韩元，达到 GDP 的50.2%。分析指出，国家债务规模突破1000万亿韩元，负债率超过50%，均为有史以来的首次，意味着国家财政健全性已亮起红灯。若平摊到所有国民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2061万韩元，人均国家债务突破2000万韩元，同样是历史首次。对此，政府表示，扩张性财政将推动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复苏，从而获得更多税收，赤字将逐步缩小。不过，这其中存在不少不确定性因素。今年税收虽然大幅超过预期，但比起财政投入诱发的经济复苏效果，房地产、股市等资产过热的影响更大。随着忧虑不断升温，政府表示扩张性财政基调将仅维持到明年，到2023年起预算增幅将控制在5%以下。 확장적재정기조를2022년까지는가져가고현재의계획에서는2023년 由于本届政府的任期直到明年上半年，2023年、2024年履行该计划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经济冲击主要集中在部分弱势群体和特定产业上，因此比起扩大总量，有必要进行更加细致精准的规划，确保预算集中投入到必要领域，帮助弱势群体和产业回归正常轨道。 예산이집중될필요가있지않을까그런의견을전해드립니다 国家债务的骤增不仅对主权信用造成负面影响，还将加重每个国民的负担，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不过，若新冠疫情令超级预算无法避免，那么希望今后比起一味的批评和担忧，能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讨论，使预算的效果发挥到极致。 好，听完来自韩国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资讯页面看到环球三十分，点击即可收听。好，明天这个时间再见。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And never leave your mask exposed on surfaces. When wearing and removing your mask, only touch the ear loops and never the mask surface. Oh, and yes, don't forget to tighten the metallic wire over your nose.